铁铁。 有个小朋友叫小乐，他跟了妈妈到姥姥家去玩了几天。刚回到幼儿园，小玲悄悄地告诉他：小乐，小乐，咱们幼儿园来了个小客人，可好玩了，他的名字叫铁铁。 他在哪儿？ 铁铁在管图书，谁要看书都得向他借呢。小乐一听可乐了，屁股在凳子上扭来扭去，再也坐不住了，眼睛老是往门外看，真想一步跨出去去看看铁铁。快下课了，吕老师对大家说，小朋友想看书可以到活动室去借。小乐噔地站起来，拉了小玲就跑。到了活动室，小乐一看呆住了，哦，原来铁铁是个小机器人呢，铁脑袋，铁胳膊，全身都是铁的，要不他为什么叫铁铁呢？ 嘻嘻，真好玩，真好玩。 小乐跑到铁铁跟前，把手一伸，嚷着： 喂喂，快借给我一本图画书，有小白兔，有小乌龟的那一本。 这个铁铁呀，没听见似的，呆呆地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 喂喂，你听见了吗？嘿，你是个聋子啊。 铁铁还是站着一动也不动，小乐生气了。小玲连忙告诉他： 小乐，你来借书得有礼貌呀， 你要说一声请， 铁铁，请您借一本图画书给我，这才对。 小乐听了小玲的话，就说： 铁铁，请您借一本图画书给我，有小白兔，有小乌龟的。 他刚说完话，铁铁眨了一下大眼睛，啪嗒一声就拿出一本龟兔赛跑来了。小乐乐得跳了起来， 真快真快，快给我吧。 说完伸手就向铁铁拿书，没想到铁铁把那本书拿得紧紧的，小乐怎么拉也拉不出来。小玲忙说：哎，你又忘了礼貌了， 借了书要说声谢谢。 小乐就说： 谢谢谢谢谢谢你。 小玲说：不要说那么多，说一个谢谢就够了。真的，铁铁松开了手，小乐就拿到书了。小乐拿着书坐在一边，看着别的小朋友去借书，他们都很有礼貌，很快借到了书。小明走过来说： 小乐，咱俩换本书看看。 说着伸手就来拿书。 小乐说：我还没看完呢。 连忙把书往回一抽， 擦啦，美丽的图画书撕开了一个口子，都是你，都是你。 小乐正想去告诉老师，又怕铁铁知道，就瞪了小明一眼，不想了。看完了书，小乐去还书了。这回呀，他可记住要有礼貌了，就对铁铁说： 请您把这本书收回去吧。 铁铁眼睛一眨，啪嗒一声接过了书。小乐刚要走，忽然又啪嗒一声，他的领子被人家抓住了。他回头一看， 哎呀，是铁铁抓住了他。 他给吓坏了，哭得大喊起来： 妈妈来呀，妈妈来呀。 小玲跑过来帮着拉，可是怎么也拉不开。李老师来了，他仔细看了看铁铁手里那本书，问小乐：你有没有把书撕坏？小乐点了点头。李老师对铁铁说：铁铁同志，很对不起，帮小乐小朋友不小心把书弄破了，以后我一定让他注意。铁铁这才松开了手，又啪嗒一闪眼睛放好了书。李老师给小乐擦干了眼泪，对他说：不小心弄坏了书，铁铁会帮你糊好的，可你得说声对不起呀，以后可要当心，别再弄坏书了。小乐点点头，连忙对铁铁说： 对不起。 心里还在想，这个铁铁好凶啊，从此以后，小乐懂礼貌了， 又非常爱护图书，铁铁就一点儿也不凶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